现在这里释放神的信息的是赵成恩弟兄。 我今日释放神嘅信息嘅系赵成恩弟兄。 他正道的题目是信心的来源。 佢正道嘅题目系信心嘅来源。 我把时间交给赵成恩弟兄。 我哋将时间交俾赵弟兄。 我几个月前开始讲关于因信称义嘅真理。 我几个月前讲到因信称义嘅真理。 今次系第四堂嘅信息。 这次是第四堂嘅信息。 结束呢个因信称义嘅信息。 结束这个因信称义嘅信息。 从人嘅角度嚟睇咧， 从人嘅角度来看， 信心系我哋救恩嘅开始。 信心是我们救恩的开始。 我们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我们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所以今天的题目是，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 信心的来源是哪里？ 信心的来源是什么？ 我会先讲有两种的信心。 我会先讲有两种的信心。 一个是非得救的信心。 一种是非得救的信心。 一个是得救的信心。 一种是得救的信心。 然后我就会讲得救信心的来源， 然后就说到得救信心的来源。 我先讲非得救的信心。 我先讲非得救的信心。 Martin Lloyd Jones， Martin Lloyd Jones 是一个很出名的英国的神学家， 是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神学家， 亦都是一个牧师， 也是一个牧师。 他是在二十世纪的， 他是在二十世纪的。 他在教堂讲到， 他在教堂里面讲到， 发觉在教堂后面坐着一个人， 发现在教会里面后面坐着一个人， 是一个不信的人， 是一个非信徒， 是一个醉酒的人， 是一个酒醉的人， 成日坐在教会后面听到， 常坐在教会后面听到， 很留心听到， 很注意的听。 有一个讲完道之后， 有一个讲完道之后， 他就站在门口跟那会众握手， 他就站在门口跟会众握手。 这个人就走来跟他握手， 这个人就跑来跟他握手。 这个牧师看到这个人的眼红了， 这个牧师看到这个人眼睛都红， 是被他的道感动， 是被他的道所感动。 但是这个牧师他绝对尊重圣灵在重生的工作， 但这个牧师他尊重圣灵在重生的工作。 他没有邀请这个人去接受耶稣， 他没有邀请这个人去接受耶稣。 第二晚， 第二个晚上， 这个牧师在街道， 这个牧师在街上 碰到这个人， 碰到这个人， 这个人跟这个牧师讲， 这个人跟这个牧师说， 他说牧师，牧师， 牧师， 如果你昨晚邀请我跟耶稣， 如果你昨天晚上邀请我跟随耶稣， 我就会决定， 我就会决定接受。 那牧师就说了， 那牧师就说， 好，我现在就邀请你跟随耶稣。 好，我现在就邀请你跟随耶稣。 但这个人说， 但这个人说， 你昨晚问我， 你昨天晚上问我， 我就会接受， 我就会接受。 今日太迟了， 今天太晚了。 这个牧师说， 这个牧师说， 如果你的信心， 如果你的信心 不可以延迟多过二十四小时， 不能够延续超过二十四小时， 我没兴趣， 我就没有信心。 这个信心不是真的， 这个信心不是真的。 所以暂时的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 所以暂时的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至八节讲得很清楚，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到八节讲到， 神的话语落在不同的土地， 神的话语落在不同的土地， 落在某些土地， 落在某一些土地， 一时的冲动， 一瞬间的冲动， 一时的信心， 一瞬间的信心 就没了， 就没有了。 但是长久性的信心， 但是长久性的信心， 亦都不能担保是一个得救的信心， 也不能保证是得救的信心。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 主啊，主啊，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福音吗？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福音吗？ 耶稣对他们说， 那耶稣对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那非得救信心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非得救信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自我为中心， 就自我为中心。 好像做生意一样， 好像做生意一样， 有赚， 有赚， 不要蚀， 没有赔的。 有一个例子， 有一个例子， 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三节， 在使徒行传八章十三节 讲到西门一个人， 讲到一个人叫西门。 西门他自己听到福音， 他自己听到福音， 他也都信了， 他也信了， 他也都受洗了， 也受洗了， 同门徒一起， 跟门徒在一起。 但是二十一节里面， 在二十一节说 彼得就骂他， 彼得就骂他， 西门你在这个道上， 你在这个道上 没份的， 无份的。 好多神学家， 很多神学家 认为西门没得救到， 认为西门没有得救。 西门的问题是什么呢？ 西门的问题是什么？ 对于西门来讲， 对于西门来说， 做基督徒的利润气氛是很重的， 做基督徒的利润的气氛很重。 西门以为圣灵可以用钱买的， 圣灵可以用钱来买的。 他想要圣灵的能力， 他想要圣灵的能力 来帮他赚钱， 来帮他赚 钱。好了，那你就说了， 所以你就说 我不是西门， 我不是西门， 请等一等， 请等一下。 你们知道爱耶稣给你的好处， 你们知道爱耶稣给你的好处， 并不等于你爱耶稣， 并不等于你爱耶稣。 假如你失业， 假如你失业了， 女朋友走了， 女朋友跑掉了， 身份 visa 有问题， 身份那个签证有问题， 你去到教堂， 你走到教会， 听得到， 听得到， 叫你跟随耶稣， 叫你跟随耶稣。 你跟随耶稣做基督徒最紧要目的是什么呢？ 你跟随耶稣做基督徒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要基督教来帮你解决你自己个人的问题？ 是不是叫基督教来解决你个人的问题？ 如果是的话呢？ 如果是的话， 你跟西门没什么分别， 你跟西门也没有什么差别。 或者这样讲， 或者这么说， 你知道地狱的存在， 你知道地狱的存在， 有哪个想去地狱啊？ 谁想要去地狱呢？ 烧得很痛的， 烧得很痛。 法国一个数学家， 法国一个数学家， 他英文名叫做 Pascal， 他英文名字叫 Pascal， 他发明或然率， 他发明了或然率， 英文是 probability， 英文是 probability。 他一个很出名的理论，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理论， 叫做 Pascal 的赌博， 叫 Pascal 的赌博。 他说呢， 他说 如果一个非基督徒， 如果一个非基督徒向 要向基督教下一个赌博， 要向基督教下一个赌博， 他一定会赌博基督教是真的， 他一定会赌博基督教是真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基督教是真， 因为如果基督教是真的， 你赌博它是假， 你赌它是假的， 你就落地狱烧一世了， 你就下到地狱，被烧一辈子。 但是如果基督教是假， 但是如果基督教是假的， 你赌博它是真的话呢， 你赌它是真的话， 你不是最多这世人做傻佬， 你大不了一辈子当一个笨蛋。 所以这个赌博是不会输的， 所以这个赌博是不会输的。 所以聪明人， 所以聪明的人 必然信耶稣， 必然信耶稣。 如果你是这样信耶稣的话， 但是如果你是这样信耶稣的话， 是不是主要原因是不想落地狱？ 是不是主要原因就是不想下地狱？ 为稳阵起见， 为了妥当的缘故， 适者生存， 试着生存， 为求自保， 为求自保。 如果是的话， 如果是的话， 你的信心， 你的信心 就是自我中心， 就是自我中心。 你跟西门是没什么分别， 你跟西门是没什么分别的。 不想落地狱， 你不想下地狱， 并不等于你爱耶稣， 并不等于你爱耶稣。 好了，我们现在讲得救的信心， 好了，我们现在说到得救的信心。 得救信心和非得救信心有什么分别？ 得救信心跟非得救信心有什么差别呢？ 我相信关键就是，得救信心， 得救信心 是接受耶稣， 是接受耶稣， 做你的主， 做你的主。 当然 啊，当然 你要接受耶稣， 你要接受耶稣 做你的救主， 做你的救主。 但是你同时， 但是你同时 也都要接受耶稣， 也要接受耶稣 做你的主， 成为你的主。 那救主和主有什么分别 啊？救主跟主有什么分别呢？ 那救主的工作呢？ 救主的工作呢？ 是一次过， 是一次过的。 律法上， 律法上 宣判你是无罪， 宣判你是无罪， 免你地狱， 免了你免了地狱的， 同埋面对神的愤怒 啊，还有神的愤怒 啊。这个就是十字架赎罪很重要的工作。 这是十字架赎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但是主 的 工作 是 长久性的， 是长久性的。 是当你变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是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帮助你胜过罪的污染， 帮助你胜过罪的污染。 那耶稣基督是主这个概念 耶稣基督是主这个概念， 在新约很重要的， 在新约是很重要的。 那第一次耶稣的名字， 第一次耶稣的名字 在新约里面， 在新约里面 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 就是在马太福音一章21节。 我读给你听 我读给你们听。 他要将一个儿子给你 他要将一个儿子给你， 要给他名叫耶稣， 要给他名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从罪恶里救出来。 在23节那里， 在23节 这里这么讲， 说到 他的名， 他的名 为以马内利， 为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那23节的与神同在， 23节的与神同在， 怎样令到你在21节里面， 怎么样让你在21节里面 从罪里救出来， 从罪里面救出来？ 答案就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 就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 耶稣从救主变成我们的主， 变成我们的主。 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耶稣做我们的主， 耶稣做我们的主， 罪就必不能做我们的主，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好了，在新约里面， 好，在新约里面 有5次咧，系讲到 有5次是讲到 主同救主一齐嘅 主跟救主在一起的。 喺每一次嘅时候， 在每一次当中， 主系喺救主之前， 主是在救主之前。 嗱，呢个系有一段经文，睇一睇。 这边是有一段经文， 彼得后书1章11节， 1章11节。 得以进入我主，救主， 救主， 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你看清楚 ， 主和救主是分开的， 主跟救主是分开的， 主在救主之前， 主在救主之前。 问题来了，我们怎样跟随耶稣做我们的主？ 我们怎么样跟随耶稣做我们的主？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重点就是放下自己。 重点就是放下自己。 在过去20年里面呢， 在过去20年来， 我搬了3次屋。 我搬了3次家。 每一次搬屋呢，间屋越来越大。 每次搬家，房子都越来越大。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来好少抌嘢嘅。 因为我很少丢掉东西。 所以间屋呢越来越大。 所以房子又变越来越大。 再垃圾。 攞嚟放那些垃圾。 我结婚嗰阵时咧， 我结婚的时候， 我的鞋嘅鞋码系6号鞋， 我穿鞋子是6号。 20年后，我的脚咧变咗8号鞋啦。 20年后，我已经变成8号鞋子。 结婚以前嗰对鞋已经唔啱着。 结婚以前的鞋子已经不合了。 款式太古老啦， 那款也太老了。 而家冇人着呢对鞋噶啦。 现在已经没人穿了。 所以我每次搬屋嗰阵时咧， 所以我每次搬家的时候， 我就望住呢对鞋， 我就看着这一双鞋子， 挣扎啦。 就系挣扎， 要唔要抌咗佢咧？ 要不要把它丢掉呢？ 啊，每一次都失败吓、 啊，每次都失败， 所以就将你嘅鞋等喺呢个搬运嗰个车里边。 啊，所以就把鞋子丢到呢、那个 啊，啲垃圾搬埋一齐啦，垃圾搬屋啦。 啊，就把垃圾都搬家了。 啊，呢度系街我屋企楼下咧。 啊，现在就在我的家楼下。 系要嚟封尘。 啊，用来铺尘。 所以搬新屋， 所以搬新家、 啊、要抌垃圾， 是要丢垃圾。 同样 啊，一样。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要放下自己， 也是要放下自己。 圣经话， 圣经说， 你唔可以同时侍奉两个主人。 啊，你可以不可以同时侍奉两个主人？ 喺、啊、耶稣跟呢个青年财主论天国。 啊，在耶稣跟这个青年财主论天国的时候， 佢嘅重点系主， 啊，重点是主。 不是救主， 不是救主。 耶稣说， 耶稣说， 青年人， 青年人， 你要变卖一切， 你要变卖一切，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那个年轻人就怎样，忧忧愁愁走开了， 那年轻人就忧忧愁愁离开了。 问题就是， 问题就是， 我们有没有能力， 我们有没有能力 来放低自己， 来放下我们自己， 来跟从耶稣， 来跟从耶稣。 所以我们就研究得救信心的来源， 所以我们就研究得救信心的来源。 非得救信心， 非得救的信心 是自我中心的， 是自我中心的。 因为每个堕落的人， 因为每个堕落的人 都是自我中心， 都是自我中心的。 所以， 所以 每个堕落人的属性， 每个堕落的人的属性， 只可以产生一种的信心， 只可以产生一种信心， 就是非得救的信心， 就是非得救的信心。 但是得救信心开始， 得救信心的开始， 是要放低自己， 是要放下自己。 那这个是违反我们的属性， 这是违反我们的属性的。 我们不可以做一些事来违反我们的属性的。 我们不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违反我们的属性的。 水的属性， 谁的属性？ 就是向下流。 水的属性就是向下流。 水不会自己向上流的。 水不可以自己向往上流的。 所以堕落人， 堕落的人 不可能产生得救的信心， 不可能产生得救的信心。 这是、个、一个属灵上的不可能， 这是一个属灵上的不可能。 在圣经里面搞得很清楚的， 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哥林多前书一章，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 二章十四节， 二章十四节， 死在罪里的人， 死罪在 你的人， 不会领受圣灵的事情， 不会领受圣灵的事情。 耶利米书第十三章二十三节， 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 班炮点可以改变他自己的班点？ 不可能改变，岂能改变他的班点？ 在这个青年财主的故事里面， 在这个青年财主的故事里面， 耶稣 说到， 财主进天国。 财主进天国， 比骆驼进一个针眼是更难， 比骆驼进一个针眼还难。 那些群众怎么反应啊？ 群众的反应是什么？ 哇，那哪个可以得救呢？ 那谁可以得救呢？ 我认为群众这个反应呢， 我认为群众这个反应， 重点不是这个青年人的财产， 重点不在于这个青年人的财产。 如果是的话， 如果是的话， 这些群众应该这么讲， 这些群众应该这么说。 哇，咁跟从耶稣咪好易？ 那跟随耶稣就很容易了。 个个穷人都可以跟随耶稣啦。 每个穷人都可以跟随耶稣。 穷人冇钱啊嘛。 穷人没有钱了。 但系重点喺耶稣嘅答案。 但是重点在耶稣的答案。 记载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七节。 记载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七节。 耶稣咁话。 耶稣这么说。 在人是不能的。 在人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我相信耶稣是讲及到一个属灵的不可能， 我相信耶稣是讲到这属灵的不可能。 我相信他的意思， 我相信他的意思 是说， 是说 有一个属灵得救的礼物， 有一个属灵得救的礼物 等在你面前， 放在你面前， 你是冇可能放低自己去接受呢个礼物。 你是无可能没有可能放下自己去接受这个礼物。 如果你有钱， 如果你有钱， 钱财就拦咗你。 钱财会拦咗 你。你是穷呢？ 如果你穷的话， 其他嘢拦咗你， 其他东西拦住， 好似你自己嘅骄傲， 像你自己的骄傲， 一定有啲嘢拦咗你， 一定有一些东西拦住你， 去跟随耶稣， 去跟随耶稣。 啊，所以好紧要嘅问题就系啦， 所以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咁一个人啊， 一个人 点样会能够跟随耶稣咧？ 怎么样能跟随耶稣？ 答案就系、 是、啊，答案就是 神。 神 一定要先将你的属性改变， 神要先把你的属性改变。 好似今日宣召经文讲得好清楚， 像今天宣召经文讲得很清楚。 以西结书36章26节， 以西结书36章26节， 神要将你的石头的心， 神要把你石头的心 变为一个肉的心， 变为一个肉的心， 你就会。 你就会 肯跟随耶稣了， 愿意跟随耶稣了。 换句话讲， 换句话说， 圣灵， 圣灵 一定要先将你重生 啊、一定要先把你重生， 然后你先至有能力去相信， 你才有能力去相信。 嗱，你出世嗰阵时。 你出生的时候 在医院里面出世， 在医院里面出生， 刚刚出世之后， 刚出生的时候， 等你在个氧气箱里面， 放你在一个氧气箱 里面，你有个渴望去呼吸， 你有一个渴望去呼吸， 这个呼吸的渴望， 这个呼吸的渴望， 是证明你已经出了世， 是证明你已经出生了。 同样 啊，同样， 你有渴望去接受耶稣， 你有渴望去接受耶稣。 这个已经证明你是已经重生了、 这是证明你已经重生了， 重生在先、 重生在先， 相信耶稣在后， 相信耶稣在后。 重生在先这个真理、 重生在先这个 在约翰福音， 在约翰福音 3章1至8节，是耶稣和尼哥底母论重生讲得很清楚了， 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论重生讲得很清楚。 重生之后带来的属灵果子、 重生之后带来属灵的果子、 包括相信耶稣呢， 包括相信耶稣呢， 一个例子可以在约翰一书5章1节看一看、 一个例子可以在约翰一书5章1节那边看一看、 这里这么说 啊，这边说到， 凡相信耶稣是基督的，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啊，都是从神而生， 都是从神而生。 我认为这句话， 这句话， 不是话， 不是说， 因为信耶稣就变成神而生， 因为信耶稣就变成神而生。 如果是的话， 如果是的话， 举个例啦。 举个例子， 你走来叫我一声做爸爸， 你跑来跟我叫我一声爸爸， 就变成阿标超个仔啦。 就变成标超的儿子， 就变成阿标超生噶啦。 就变成标超生。 我相信关键系 我相信关键是， 凡系标超生嘅 凡是标超生的， 就会叫标超做爸爸， 就会叫标超做爸爸。 同样呢句经文 同样这句话， 我认为可以在括读咁睇 可以在括号里面看。 凡是从神而生的， 凡是从神而生的， 都相信耶稣是基督， 都信耶稣是基督的。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说， 重生是一时间发生 重生是一时间发生， 发生之后，信心就产生了 信心就产生了， 令你有永生的开始。 让你有永生的开始， 所以相信是重生之后的属灵果子。 所以相信是重生之后的属灵果子。 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2章8节。 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 2章8节。讲的是同样的道理。 讲的是同样的道理。 这句经文呢？ 这句经文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是讲到信心来源最重要的一段经文。 是讲到信心来源最重要的一段经文。 知道啊。 这边说到，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的 这不是并不是出于自己的， 乃是神所赐的， 乃是神所赐的。 宗教改革的神学思想里面 在宗教改革神学思想里面， 我认为呢，正确地， 我认为正确的 解释这段经文 解释这段经文， 信心 啊、信心 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啊、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在这个图里面呢、 啊、在这边图里面 这个奶， 这个奶 是指这个这， 是指这个这， 这个这， 这个这 就指前面的信， 就指前面的信。 那很简单了， 那就很简单了。 所以呢、 啊、所以呢， 信心就是神所赐的礼物， 信心就是神所赐的礼物。 那宗教改革之后有几百年、 在宗教改革之后有几百年， 很多神学家极力反对这段经文是这样解的、 很多神学家极力反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 这些神学家、 这些神学家 他们坚持， 他们坚持， 他们说呢， 他们说 得救最重要的决定， 得救最重要的决定 是放在人的身上， 是放在人的身上。 信心的来源是出自人， 信心的来源是来自于人， 是这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行动， 是人的自由意志的行动。 这个人的自由意志行动， 这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行动 是跟神绝对分开、 是跟神绝对分开， 是跟神绝对独立的， 是跟神绝对独立。 但神可以劝你， 神可以劝你， 但是不可以逼你， 但是不可以逼。 最重要， 最重要的 是你自己的决定， 是你自己的决定。 所以， 所以 信心不可能是神给你的礼物、 信心不可能是神给你的礼物。 他们这个原因呢、 他们这个原因 其实是基于一个好一个希腊的文化上的问题， 是基于一个希腊文的文法上的问题。 他们说呢、 他们说的 在希腊文里面呢， 在希腊文里面 这个借， 这个这 是中性的， 是中性的。 信， 信 是女性的， 是女性的。 所以， 所以 这个这， 这个这 不能够只是这个信、 不可以指这个信。 所以， 所以 我们不可以说信心是神的礼物， 我们不可以说信心是神的礼物。 因为这段经文是这么重要、 因为这段经文是很这么重要。 我给三个原因呢，是认为他们的解经是错误的。 我给三个原因是、证明他们解经是错误。 原因第一， 原因第一， 在新约经文里面， 在新约经文里面 可以找到一些经文， 可以找到一些经文。 这个中性的这， 这个中性的这， 可以用在女性的名词的身上， 可以用在女性的名词身上。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如果这个这， 如果这个这 不是指信心的话， 不是指信心的话， 那这个这， 这个这 是指什么呢？ 是指什么？ 这个这不可能指因、 这个这不可能指那个因。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太明显了、 因为太明显 了。每个人都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 恩典不是你自己的， 恩典不是你自己的， 是神的礼物， 是神的礼物。 保罗呢、 保罗 他想说的东西是不明显的、 他想要说的事情是不明显的。 不明显的呢， 不明显的事 就是信心是一个礼物、 就是信心是一个礼物。 很多人会这样 想、很多人这么说、 这个恩典这个礼物、 这个恩典这个礼物、 坐在台上面、 坐在桌子上面、 我知道不是我的了、 我知道不是我的， 但是我要这个礼物的时候呢、 但是我要这个礼物的时候 一定要我自己接受， 一定要我自己去接受， 是我自己的决定， 是我自己的决定。 保罗啊， 当然保罗说、 你这么想是错的、 你这么想是错的。 你以为信心是出于你的吗、 你以为信心出于你的吗、 错了错了、 是错了。 这个信心是一个礼物来的、 这个信心是一个礼物、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如果信心是出自我们的话、 如果信心出于我们的话， 有一个很大神学上的问题， 有一个很大神学上的问题， 就是等于， 就是等于 有一样， 有一样， 有一样的嘢， 有一样东西， 同神系完全独立嘅， 是跟神完全独立的， 同神系冇关系嘅， 是跟神没有关系的。 但系呢样嘢， 但是这个东西， 将神， 把神 放喺欠人一个处境， 放在欠人的一个处境上。 我用个古仔讲一讲呢度啊， 我做到一个故事。 你有啲糖喺度。 有一些糖果。 你想俾啲糖，你令到 Prudence 攞呢啲糖。 你想要给这些糖，让 Prudence 拿这些糖。 有一个 condition。 有一个条件。 Prudence 要自己咧 solve 咗一个 puzzle。 Prudence 要 解决一个啊拼图啊拼好一个拼图， 先去攞呢糖 啊，才可以拿到这些糖果。 那如果 prudence 啊， 那如果 prudence 是靠自己， 是靠自己 解决到呢个 puzzle 啊，去弄好这个啊拼图的话， 你就欠 prudence 呢啲糖啊， 你就是欠 prudence 这些糖果。 但系 prudence 啊， 但是 prudence 点可以从你攞到啲糖？ 啊，怎么可以从你那边拿到这些糖果？ 但是你有没有 him prudence 呢？ 你有没有欠 prudence？ Well， 你帮 prudence， 你帮 prudence 解决这个 puzzle 啊，解决这个拼图。 prudence 最后自己拿到这些糖 ，prudence 最后拿到这些糖果， 但你没有欠任何人。 但是你没有欠任何人， 你只欠自己， 你只欠自己。 那神不可能欠任何人的， 神是不可能欠任何人。 你记不记得罗马书四章四节讲什么？ 记得罗马书四章四节说到， 作工是得工价， 作工得工价， 不算恩典， 不算恩典， 乃是该得的， 乃是该得的。 什么是作工啊？ 什么是作工呢？ 凡是出于你自己本身的就是作工， 凡是出于自己本身，你自己本身就是做工， 是努力啊， 是脑力 或者努力， 或者劳力， 出于你的 啊，出于自己的 就是作工 啊，就是做工， 作工的报酬， 做工的报酬 是该得的， 是该得的。 那如果信心是出于你自己啊， 如果信心是出于你自己， 信心就变为一种的工作， 信心就变为一种工作， 恩典就是应该拿到的了， 恩典就是应该拿到的， 恩典就不是恩典， 恩典就不是恩典 了。结论 结论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教义上的真理，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教义上的真理， 这些很抽象的东西 这是很抽象的东西， 这些教义， 这是教义， 知来做什么呢？ 知来做什么呢？ 答案 答案是 认识教义真理， 认识教义的真理 可以完全改变你基督徒的人生 可以完全改变你基督徒的人生 史贝珍 史贝珍 很出名的牧师， 很有名的一个牧师， 他的花名呢， 他的花名 花名是叫做讲道的王子 是讲道的王子， 在十六岁的时候 他十六岁的时候， 史贝珍在一个真理上有一个特殊的睇到， 他在是不是在真理上有个特殊的看见， 完全改晒个一生人的基督徒人生观 完全改变了他基督徒的人生观。 在十六岁的时候，他问自己一个问题， 在十六岁的时候，他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自己点解会变成一个基督徒？ 我为什么要会变成一个基督徒？ 好似好多人的思想呢， 好像很多人的思想， 他以为自己系，他以为他是靠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神来变成基督徒的 他们认为他们是靠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选择神当一个基督徒的。 他就谂了， 他就想， 点解我有呢个意志，佢冇咧？ 为什么我有这个意志别人没有了 咁佢就话啦， 他就说 我中意研究圣经，佢唔中意， 我喜欢研究圣经，他不喜欢。 咁史贝珍继续问。 那是不是继续问？ 咦，咁点解我又会中意研究圣经咧？ 那为什么我会喜欢研究圣经呢？ 佢答案就话， 他的答案就是 我想祷告， 我想要祷告。 咁佢再问， 他就再问说， 咁点解我想祷告，人哋唔会祷告咧？ 那为什么我想要祷告，别人不会想要祷告？ 佢一路咁问落去， 他一直问， 问到最尾， 问到最后， 佢发觉原来神喺背后完全作工。 他发现神在背后完全作工。 佢忽然间明白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 他突然间明白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 嗰度话， 那边说到 耶稣系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来源， 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来源。 佢喺呢个真理上呢个睇到， 他在这真理上看见， 佢自己话， 他自己说， 将佢一生嘅基督徒生命改过晒， 把他一生嘅基督徒生命改变， 听好清楚 听得很清楚。 从嗰阵时开始，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忽然间明白什么叫恩典， 他突然间明白什么是恩典 今天很多人对恩典有个误解 现在很多人对恩典有个 误解，他说恩典好像个礼物是免费的 他说恩典是一个礼物是免费的 坐在桌上 就放在桌子上 神已经做了 99% 了， 神已经做了99%， 但你一定要做埋个1%， 但你要做另外那1% 去接受佢， 去接受他。 使贝真嘅明白咩啊？ 啊，那司布真他明白说， 佢话呢个连呢个信心去接受呢个救恩嘅礼物， 他说连着信心去接受这个救恩的礼物。 本身亦都系一个礼物， 本身也是一个礼物。 换句话嚟讲， 换句话说， 咩叫恩典啊？ 啊，什么是恩典呢？ 恩典系用礼物嚟接受礼物。 啊，恩典是用礼物来接受。 咁我哋得救有冇可以可夸口啊？ 啊，那你得救有什么可夸的？ 完全冇可夸。 啊，完全没有。 嗱，我一个同样嘅故仔嚟结束。 啊，我用另外同样嘅故事嚟结束。 有一个好老嘅人， 俾一个很老嘅人， 俾一个见证。 啊，给一个见证， 来感谢神， 来感谢主。 他讲及神， 他讲到神 怎样呼召他， 怎么样呼召他 做基督徒， 做基督徒 怎样拯救他， 怎么样拯救他， 怎样帮助他成圣， 怎么样帮助他成圣。 他的见证一路是这样不停不停地讲， 他的见证一直不停不停地说 关于神在他身上做的工作， 关于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 讲完这个见证之后， 然后讲完这个见证之后， 这个会众啊， 这个会众 有一个有律法背景的人呢， 有一个有律法背景的人， 他好不开心， 他很不高兴， 他走来跟这个老人问他了， 啊，他跑来问这个老人家， 喂，你的见证我好好听， 啊，你的见证我听得很好， 个问题是什么？ 但是问题是 你完全没有讲到你自己在得救上的角色， 你完全没有讲到你自己在得救上面的角色。 得救是合作的， 得救是合作的， 神行了第一步， 神做了第一步 99%， 99% 你自己那一步， 你自己那一步 一定要行的， 一定要走的。 你从来没有讲你的角色， 你从来没有讲到你的角色， 你究竟做了什么，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好像一个机械人一样， 你好像一个机械人一样。 这个老人家就这么讲了， 然后这个老人家这么说， 他说，哦，对不起， 对不起， 我唔记得咗讲我嘅角色， 我忘记了讲我自己的角色。 我唔系一个机械人， 我不是一个机械人。 我嘅角色， 我的角色 就系逃避神， 就是逃避神， 藐视神， 啊，藐视神。 神喺嗰边， 神在这边， 我就走去嗰边， 我就跑到那一边。 呢个就系我嘅角色， 这就是我的角色。 神嘅角色， 啊，神的角色 就系揾我， 就是来寻找我， 将我嘅心。 把我的心 从石心， 从石心 变到肉心， 变成一个肉心， 我就相信， 我就相信。 嗱，所以喺感恩节嘅新地里边咧， 所以在这个感恩节的礼拜天， 我哋应该用真正嘅谦卑嚟令神喜悦。 我们要用真正的谦卑来让神喜悦。 我哋得救系本乎恩，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也因着信。 嗱，连呢个信。 连这个信 都不是自己的， 连这个信也不是自己的， 是出于神， 乃是神所赐的。